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41面，441面倒数第六行，从佛法生生看起，佛法生生，佛法生者三宝也，小本曰：闻是因已，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念老这个地方没有再注解了，还是得要讲一讲。佛法僧这三个名相，学佛的同学对他误会的还是很多。什么叫佛？什么叫法？什么叫僧？为什么呢？称他叫三宝。宝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我们有宝就有了财富了，财富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物质生活的问题，称它做宝啊。而佛法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断烦恼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六道轮回甚至于十法界的问题，那这个宝就不是世间珍宝啊能够相比了。所以诸佛菩萨没有不赞叹三宝的。首先是佛，佛这个字梵语叫佛陀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简单扼要，往往把这些尾音都省掉了。佛陀也我们只称为佛只用这一个字。他的意思是觉悟。那么换一句话说，佛陀也呢就是说我们的觉性。我们中国人也常讲悟性。印度人讲觉性讲得多，中国人讲悟性。小时候在学校读书老师与老师他们常常谈话当中我们在旁边听到某一个学生悟性很高也就是说他听课能听得懂老师所说的意思甚至他还有比别人更深入的体会这叫悟性。 实际上呢，这悟性从哪里来的呢？当人自信当中啊，本具的般若智慧。那在佛法里面也称为佛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单单讲这一份就佛性。如果总说自信呢，一般就用法性啊，总说这个自信呢、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的离体啊，这些万法从哪来的？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自信能生能现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的这个能，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这个能，通常在大乘经里面被称之为法性。啊，诸位要晓得，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法性是从全面上说的，佛性是单单从法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从这来讲。啊，都能称之为佛。啊，法性是佛，觉性呢也是佛。啊，是一不是二。一切众生都有自信的，不但有自信，一切众生呢都有觉性。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华严经上佛说过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今天变成凡夫啊，变成这个愚昧啊，造业受这些苦报，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啊，都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所以虽有佛性的你不能证得。我们的佛性有没有失掉呢？没有，不但没有失掉，它还在起作用。不过这个作用啊，扭曲了，歪曲了，啊，用邪了，用偏了，不得其正用。啊，正用是觉了诸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这是真用啊。因为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把真用扭曲了。啊，扭曲了，佛就用另外一个名词来称它，叫烦恼，叫习气。啊，许多同学也经常在经上看到过，佛在经上说，烦恼即菩提，菩提就是觉性。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用的正就叫菩提，用错了 就叫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用心，这个心里头夹杂着烦恼习气，这就叫凡夫啊。啊，烦恼有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前面我们都学过。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实在讲不是菩提当家。如果是菩提当家，你就不称凡夫了，就称你做佛菩萨。啊，用真心。我们现在是妄想分别执着当家，那这就叫凡夫。啊，所以圣凡这个称呼是这么来的。啊，佛菩萨觉而不迷，凡夫呢迷而不觉。啊，迷悟不二啊。啊，是一种体起了两种作用。觉的作用跟迷的作用。啊，佛是圆满的大觉。菩萨虽觉悟啊，没有圆满。啊，所以这是佛宝啊。佛宝真正的意思，你要晓得，是你自己的觉性。这是佛宝，叫自性佛，就是自性觉。那入佛门，老师首先就把这个传授给你。这是修学佛法的总纲领、总目标、总的方向。啊，学佛为什么？学佛就是恢复自信。啊，自信就佛宝，自信正的法宝，自信净就是僧宝。不在外面的，外面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的因是自性三宝。那法，这是一个总代名词，自性所性，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物万法，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事万物，大乘教里面通常用六个字，全都包括了。啊，第一个是性，啊，就是自性。第二个是相，相就是能生的万法。啊，万法里面有事、有理、有因、有果。啊，性相离事因果，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通通包括了。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就是法。啊，所以法是总代名词。 啊，三宝里面通通讲自性，法是自性正，正知正见，对于一切法你能够完全理解啊，你很清楚很明了，没有错误，没有偏斜，要正知正见啊，这叫法宝。如果是迷了呢，迷了我们的知见就不正了，变成邪知邪见，那就错了啊。第三个是生，生是和合的意思，和睦和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清净就和谐了，自然和谐了。啊，烦恼习气都没有了，清净心就现前了。啊，在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就是生，平等就是法，觉就是佛，所以经题上有三宝。啊，清净平等觉啊，就是佛法僧啊。啊，三宝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现在迷了，全迷了。啊，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把三宝找回来啊。啊，三宝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找回来之后，那真正是幸福圆满。得大自在。啊，身是清净，静而不染。啊，染污就是烦恼。染污从哪里起的呢？啊，最初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执着有我。莫那识里面我见，啊，见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有我，这一边后面会讲到。那有我呢，就跟着我一起起来了，我贪啊，相宗摩那识里面讲我爱，我爱就是贪，我贪啊，我慢就是嗔恚，傲慢啊，我痴，你看贪嗔痴，三毒烦恼是跟着我来的。这个三毒烦恼是一切众生疾病生死的根源。如果这个三毒断掉了，不但你没有病了，生死也没有了啊。可是先决的条件 没有贪嗔痴，那就从无我才能得到。啊，只要有我，肯定就有贪嗔痴。麻烦在此地，他是跟着我来的呀。啊，所以你看《金刚经》上一开头就告诉我，真话，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你要找我，真找不到了，我在哪里呀？啊，找不到我。啊，所以要真正的去修观了。啊，在我们这个身上，你说头是我，那手脚就不是我啊。我只有一个，不能有很多啊。啊，成佛将来你只能成一尊佛了，不能成好多佛了。头成个佛，脚也成个佛，手也成个佛，你成那么多佛，没这个道理。啊，你只能成一个佛啊，所以你在这个身体头目脑髓五脏六腑找不到啊，哪来的我？我在哪里呀？啊，小陈就用这个方法，找来找去，知道真的没有过。啊，他就接受了，就能把身见破掉，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这身上找不到我。啊，身见破了，就证虚头还骨，入圣人之流。虽然没出六道轮回，永远不堕三恶道。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了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所以我们修行头一关，这一关是最难破的。这一关破了，往后就容易多了。头一关就是破我见。啊，把我见破掉。我见连带贪嗔痴都断尽了，其那就是着末那时为平等性质。到这个时候，你发现有个真我，真我是什么？真我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通通都是我啊，宇宙万有跟自己合成一体了。大乘经的名字叫法身，哦，你真的发生了，真的发生就是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把我找到了啊，法性是我，是我的体；法相是我，是我的形象。啊，三德密藏啊，真的了，你找到了，法身般若解脱啊，般若是就是佛，佛性啊，自性本觉啊，解脱呢，那是起作用，得大 自在。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真解脱了。啊，你看我的体，我的相，我的作用，啊，真我找到了。自性是体，般若是相，解脱是用。啊，有真我，你要认真我，不要认假我。啊，真我，禅宗里就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是真我。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法性，是法身。啊，学佛首先第一堂课老师传授你三皈依，就是把佛法终极的目标传授给你。啊，你学佛学什么？就是修的佛法僧嘛。佛法僧是印度话，换成中国意思就是修的觉真经。啊，就是修的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是僧，平等是法，就是佛。不是修别的。清净平等觉你证得圆满了，恭喜你，你成佛了。啊，认真修学，确实其入境界而没有圆满，这称之为菩萨。啊，这佛法僧不能不知道啊，没有迷信的。这是大学问。啊，三宝全讲的是自性，自性觉、自性正、自性清净。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闻是因者，这个因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的音声，树木花草风吹动所发出来的音声，流水的音声，那耳根所闻到一切音声，借身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一句你就懂得了。啊，念佛心觉悟了，念法心正了，念僧心清净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耳根所接触一切声音都能帮助你回归觉真境。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非常想清净，想平等，想觉悟，啊，偏偏是迷惑颠倒。看看，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我们今天这三宝是180度的转变的。我们是迷，是邪，是染，迷邪染，这才造业呀，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感得的苦报啊，今天社会大乱，地球灾变异常啊，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这迷邪然造成的。人要能够改变心态，从迷邪然回归到觉真境，社会秩序恢复了，地球自然的灾变也就化解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现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大乘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人人皆是佛，人人皆是菩萨，回头就是啊。底下接着波罗蜜啊，经文说是或闻佛法甚深，波罗蜜是，波罗蜜是梵语啊，翻译为道彼岸啊，或者也有翻译为度无极啊，简单呢就用一个度字啊，或者说四究竟，就是四啊，究竟圆满了，就叫道彼岸。这个道彼岸，印度人，印度的话，我们中国人不叫道彼岸，中国人有个词叫道家。啊，哎呀，功夫到家了，啊，那就是圆满的意思。无论干什么事情，啊。你能够做得很圆满啊，比如烧饭，你烧得最好，哎呀，你烧饭功夫到家了。啊，无论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非常圆满，印度人都叫波罗蜜，我们中国人称为功夫到家了。啊，文章写得好，哦，你文章功夫到家了。啊，所以这是个普通的说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用的道彼岸，彼岸是大涅槃，这个岸是六道轮回生死，如何能够从生死这个岸呢，渡到不生不死的那个岸，这彼岸不生不死，这个岸是生死啊，这个跟一般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啊，度无极，无极就是别人。啊，度呢，就是道的意思。啊，所以度无极跟道彼岸意思是相通的。啊，无极也是究竟的意思，也是圆满的意思。啊，简单称为度。啊，事究竟的意思大家都晓得了。啊，无论什么事做到究竟圆满，都叫波罗蜜。以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与化他之事，故名是究竟。啊，在大乘教里面，这个是究竟是指菩萨，菩萨了，自度的事，跟度化众生的事，这两桩事情， 都做到圆满了，这叫波罗蜜。波罗蜜啊，有没有标准呢？有。在大乘教，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自度就圆满了。自度圆满的时候，度他同时圆满。所以佛在经上说啊，自己没度，希望去度众生，佛说无有是事啊，没有这个道理啊，一定是自度圆满而后才能度众生啊，最低限度你要能证法身，你才能度众生。你不能证法身，你就不能度众生。你要说度众生假的，不是真的，没这个道理啊。化身菩萨，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自度了，为什么呢？无明破了，无明就是妄想啊。华严经上讲无明啊，讲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大乘教里面统统讲的是无明烦恼。就是妄想，尘沙烦恼就是分别，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大乘讲这三种烦恼破了，断掉了啊。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你要晓得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讲是法界。三种烦恼断尽了，你脱离是法界了，升到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是真的，叫一真法界。什么人住一真法界呢？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是诸菩萨、是行菩萨、是回向菩萨、是地菩萨，这个四十位上面有个等觉，这四十一位菩萨他们住十宝土，他们得的身叫报身，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报土，只有心性没有识变，所以那个世界没有变化啊，人没有变化啊。人的寿命多长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他们是无明断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所以那个世界是无始无明习气成就的，是这么回事情。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般若经上讲的不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一真法界的相也是虚妄的。有无始无明习气在，你就看到它有；无始无明习气不在了，这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无始无明断尽了，习气断尽了，就是妙觉如来了。啊，妙觉住哪里？妙觉住常寂光。哦，他从十宝庄严土搬家搬到常寂光去了，就这么个意思。常寂光是纯真无妄啊，圆满的大觉啊，纯净纯善。啊，泡土成为一真，它又没有分别，没执着，没有分别，没执着，就没有变化。啊，这四十一位菩萨，从初住到等觉，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需要多长时间？三大二僧祇劫，这就是十宝土菩萨的寿命，无量寿啊！啊，我们称无量寿，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无量。啊，但是可以称它做真的无量。为什么？它后面借助是妙觉，是常寂光啊，常寂光那真的是无量了，那不是有量的无量。十宝图三大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人永远年轻，没有病，没有衰，没有老，所以叫一真。啊，十法界里面有生老病死，他那里没有。啊，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妙，妙在哪里呢？妙不是在报土，报土跟十方诸佛如来的报土没有两样，是相同的。妙就妙在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妙在这。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居然得到了十宝土，就是化身菩萨同等待遇，这个妙了，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也就是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他的神通道理啊，智慧德能跟化身菩萨一样，不是他修来的，不是他证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不思议愿力加持给他的。妙在这个地方，殊胜在此地，所以西方极乐是平等世界啊，十宝土、方便土跟同居土是平等的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的。诸佛如来对极乐世界的赞叹，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就是这桩事情。啊，平等成佛。 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臣此大行，能有生死之慈岸，到涅槃之彼岸，故名道彼岸。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啊，这个都是古大德为我们解释的。至息止者，停止之意。啊，住止于地理不动也。地理，我们今天一般讲真理。啊，跟真理的意思相同。真不是假的。在我们中国四书大学里面讲止于至善，啊，住止于地理跟止于至善的意思相同。啊，所以佛法到了中国，跟中国文化融成一体，确实佛法把中国文化了大幅度的提升了。那就像刚才这一句，把止于至善，至善比拟作地理，这是大幅度的提升。啊，地理那是善到极处啊，真是至善圆满啊。啊，什么人证得？妙觉果为证得。啊，如如不动啊。啊，这一句层次就很多了。啊，像我们读书一样，小学毕业，小学的知识；中学毕业，中学的知识。大学毕业，大学的至善，都是至于至善。前身广狭，境界不同。啊，小乘四果阿罗汉至于至善，大乘菩萨到等觉至于至善。啊，如果再分着讲呢，十住菩萨，第十住至于至善，第十行至于至善，第十回向也是至于至善，第十地也是至于至善。一个阶段达到最高峰圆满的就叫至于至善。啊，那在我们念佛法里面来说，我们念佛的功夫，念到功夫成片，至于至善。再提升呢，念到四义心不乱，至于至善。啊，念到理义心不乱，也至于至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啊。我们要努力，不能懈怠呀。啊，要把自己的功夫境界向上提升，向上提升没有别的。放下万缘， 啊，今天我们所生存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地球上，遇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啊，这个时代对修行人来讲，看你怎么用法，你用得正好事，用得不正坏事。怎么个用法呢？心要正，你就用得正好事。啊，在这个大灾变当中，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怎么不是好事？啊，用得不正，啊，你有恐惧，你有不安，那可麻烦了，你到三恶道去了，那就是坏事。是好事是坏事，不在外面，在你自己的用心。啊，各个方面，许许多多灾难的信息啊，有同学告诉我的时候，网络上非常非常之多。啊，我们要不要去看呢？不必要。为什么？看那个没用处，没有利益。啊，你知道那么多，你烦恼就多了。你心不会定下来，通通不看，不闻不问，啊！好在这些灾难如何应对化解，就一句总的原则，啊，叫我们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就行了。啊，我们还有寿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走的。灾难过后，你还是会留下来。如果命该如此，有共业吗？在这个灾难跟一些人一起走，虽然一起走，每一个人去处不一样。我的去处到极乐世界了，大好事情啊！啊，所以任何灾变，不惊不怖，心是安定。啊，以不变应万变。啊，头脑是冷静的。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常常想着，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声声佛号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都圆满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啊！警惕我们，勉励我们，督促我们，放下外缘，一心向道。这一心向道，就是一心念佛。啊，遵守 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度摄六根，我们把六根从外面境界收回来啊。眼从色上收回来，耳从身上收回来。啊，六根从外面六种境界收，不像外缘了。啊，像内缘，那是自性啊。啊，眼是见性，耳是闻性。啊，观世音菩萨就用这个方法，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观音菩萨怎么成佛的？就修这个方法成佛的。啊，那都摄六根就是梵文文字性。啊，眼反观观自性，就明心见性。啊，净念相继，用清净心念佛，不怀疑，不夹杂。啊，这两句话说得容易，做起来真难。啊，念佛念不到一支香，很多妄念夹杂在里面，把念佛功夫破坏了。这个事情别着急，越着急就越糟糕。啊，这是什么呢？从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你的心都散乱。平常你没有觉察到，这一念佛发现心怎么是这么乱啊，妄想怎么是这么多，你就发现这时候怎么办呢？别理他，随他去啊，注意力了注意在佛号上啊，不管杂念啊，念久了妄念就少了啊，越来越少，证明你的功夫啊越来越得力了。啊，努力去念，希望能在一年当中啊杂念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念一个小时有一两个杂念。可以。啊，不能有太多。啊，两个小时有三五个杂念都行，功夫就相当不错了。啊，杂念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自私自利来的。啊，所以平常用心，啊，心量要放大，不再想自己。啊，多想想极乐世界。一佛念佛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好事情啊！多想想极乐世界，多想阿弥陀佛啊，也可以多想想苦难众生。我们看到众生这样受苦，这么受难，慈悲心生起来了啊，自己一定晓得，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只有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有智慧有能力有神通，在道家慈航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来得及啊。啊，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就是，心要止于真理。啊，也可以说心住在真理上， 别动了。习是休息，止观三月，这算是第三卷。歇意者，住卧觉观，妄念思想即然休息。实在讲呢，就是放下啊，把一些不善的念头放下。妄念放下，思想放下。心就定，叫寂然休息。平常真要用功夫，妄念少，身心健康啊。啊，我们的身心出毛病，就是妄念太多。啊，妄念少，我们饮食就减少了。啊，佛陀当年在世，49年为我们所表演实现的，日中一时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一天吃一顿够不够？够了，而且一天吃一顿吃的不多。为什么够了？它消耗能量少。啊，我们人能量的消耗，应该是90%消耗在妄念上。妄念越少，你消耗的越少。啊，阿罗汉心清净，半个啊一个星期出来突破一次，也就是说，一个星期吃一餐。辟支佛的功夫比阿罗汉高，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辟支佛见思烦恼的习气是断掉了啊，辟支佛出来托钵是半个月出来一次，半个月吃一餐就够了啊，补充一次他就能用半个月。这告诉我们，心欲清净，妄念越少，你能量补充就少了。天天吃饭不是好事情啊。啊，一天三餐，还要吃宵夜，还要吃点心，一天从早到晚都是忙着吃，你说多辛苦啊。吃出一身病来，啊，饮食减少不是为别的，它消耗能量大幅度降低啊，使他身心健康啊，精神饱满啊。啊，这一段事情不是随便说的。我早年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我跟他10年， 33岁到43岁，10年。李老师虽然是在家居士，一天吃一餐，而且吃的很少。啊，我跟诸位报告过，他的工作量是平常5个人的工作量，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东西与劳心劳力不相干，劳心劳力消耗都很少，最大的消耗是晚年，胡思乱想，这个消耗太大了。啊，所以饮食能够减少，也证明你的心清净了。啊，你的能量保持得很好，没有浪费掉。啊，下面说古习者习诸妄念也，要把妄念放下，这一习了啊，此就俗观而得啊，故知习就是知观，又知观三月，法性即然悦知。即而常照月观，这是属于自信的啊，这是自信的本能啊。发现就是自信，就是本性本性本来即然。自信之啊，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报告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这都属于寂然，都属于止啊。本自具足，具足照的本能。啊，本无动摇是属于止，能生万法是属于观。啊，你把它5句话里头，2句是观的意思，3句是止的意思。啊，这是自信。我们讲看破放下。啊，放下就是智，看破是观。又无明即明，不复流动啊，故名曰智。啊，怎么说无明就是明呢？无明只要不动，那就是明。啊，动呢就叫无明。佛在经里面常常用水来做比喻。啊，水如果有染污，这水不干净，染污。有风吹波浪，起了波浪，这就叫动。啊，如果水 干净，没有染污，也没有风，水平如镜，这水就止了，叫止水，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那叫观。朗然大觉，大境也可以，呼之为观。它能起照用，又直观复行乐，这都是天台家的修行重要的课程。中道即法界，法界即直观，直观不二，尽知明理，这个意思都非常之深。中道中道是什么呢？中道就是法界。是的。法界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里面，我们用真心来对待，真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念不生，这是真心啊！一念不生，直观具足。一念不生就是止啊。止的作用啊，它就是照啊。就是观啊，那照见啊。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深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就是智啊。也就是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讲的，我们要常常温习这一句话，别忘记了。智心一处就是智，它起作用就是观。那个观是无事不办，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这一句话的重要性。我们怎么落实呢？我们把心直在阿弥陀佛上，这个可了不起了。为什么呢？直在阿弥陀佛上，不但我们自信会用得正，还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两重利益了。只在别的地方是一重利益了，只在阿弥陀佛上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把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转变成自己功德，这前面已经详细报告过。至于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那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受用， 啊，那么世间人心为什么那么乱？他也自心一处。啊，他自心在什么？是哪一处呢？名利。啊，名利是两处了。名里头又有好多处，利里头又有好多处，所以他的心是散乱的。那他不是真正的一处。啊，绝大多数的人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把心放在赚钱上，赚钱的方法很多，他都去想，那心就散乱了。那钱能不能赚到呢？那是他的命，他的福报啊，命里头有决定能赚到，命里没有想再多方法都赚不到。你说冤不冤枉啊？命里有，后面就想他，到时候不就自己来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命里没有的，想尽方法都赚不到。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拥有再多的财富，再高的地位，只能满足你现前的这一生。你想你能享受多少年呢？命中之后一样都带不去，全是假的啊。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那是真的啊。你将来到极乐世界，这个经里头所讲的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你看那多殊胜，那多圆满啊！你什么都得到了，你能想象的全得到的，你想不到的还多了。到那里你才明白。啊，没到那里你不知道啊，佛也不说，说了你不懂。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啊。啊，直观里面说的好啊，啊，法界就是直观，直观不二，是一不是二。从这个明了称之为观，从不动啊，名之为直，是一不是二。啊，清净心是直。清净心生智慧，那是观。啊，平等心是智。平等心起作用是观。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平等心就生出来的。啊，这直观平等，直观不二，啊，静智明仪，那是觉而不迷，朗然大觉。啊，宗门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那是直观报耳。极尽见前住根极尽住，这就不再重复了。清净即灭的意思，无生无灭者，涅槃之真理，真不是假的，理是离体，真理连起来，意思也很明显，真理不是假的。本来无生灭。慧能大师所谓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是大般涅槃。性相也如，离思不二。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就在当下。从来也没离开我们。可是我们就是迷而不觉。不知道它了。知道就好了。知道你就成佛了。你就叫正果了。这个信息佛菩萨给我们透露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涅槃的真理，本来无生命。一弹指，32亿8000年有多少？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是不是320兆啊？一弹指，320兆个念头，一弹指的320兆分之1，你想都无法想象。所以佛告诉我，本来无生。这个320兆分之1的这个生命，是十报庄严土的幻想，自信呢？自信没有，没有生命，而是一念不绝了，起了这个波动现象。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0兆个微细念头，那就是震动，微细的波动。菩萨接着又说， 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每一个心念都有形，形是物质现象，实受想行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这是精神现象。啊，精神跟物质一体，先有精神后有物质，但是它速度太快，我们没法子看了，看不见了，那我们也没法子想啊，真叫不可思议，想不出来啊。但是给我们的概念，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啊，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你看，就那一个微细的那个波动，里面就有色、受、想、行、识，有这个现象，不可得。谁叫五蕴皆空啊？这是物质，这是物质最小单位啊，最小单位不存在啊。累积成这些现象，它能存在吗？好像是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啊，好像是存在，是你看错了，你迷了，看错了。如果你真正觉悟的时候，你知道存在即是不存在，就正如同我们现在在电视画面上啊，来观赏节目啊，电视的屏幕就是自信，本无生命。我们观赏的这些节目呢，是里面的景象，这些景象给你说一句真话，也是本无生命。你能不能体会到啊？屏幕不生不灭，你能体会，屏幕上的影像也是不生不灭，你能体会到吗？这有现象啊，你真看见了，没错，屏幕上的现象是生灭同时，所以也是不生不灭啊，生灭同时啊！你说生了灭了，你说灭了它又生了啊！每一个现象都是独立的，不是相续的。相续的是同一个相没有改变，那叫相续，它不是相续。啊，所以我们说它做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绝对找不到两个现象是相同的。为什么？因为能生不一样，能生是念头，念念不相同。啊，能生的是意念啊，所生的是现象啊。念不一样，现象怎么会一样？啊，我们这个人相 就以这个身体来做比喻。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肯定不一样，不是一个我。前一个小时的我跟现在这个小时的我不是一个我。同样的道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不是一个我。再跟你说的就清楚，前一念的我跟后一念的我不是一个我。你到哪里去找我啊？然后你才能体会到弥勒菩萨讲的这个意思啊。夜贪痴320兆，320兆分之一的我跟320兆分之二的那个我不是一个我。你这才能恍然大悟，佛讲的话是真的，无我相。不但我相没有，我见也没有。啊，《金刚经》前半部说我破四相，后半部破四见。四见也没有啊。啊，这样你慢慢才能够其如。直观不二，尽知明矣。尽是境界所觉的，智是智慧能觉，没能转识成智。这个觉性是从阿赖耶里头生的。转世成智了，你这个智是从自信里头生的啊！自信就是大乘经上讲的般若智慧，这个境界非常非常微细，你怎么个观法？啊，我们现在对这个事实真相有初步的认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呢？我们的心念太粗了，叫粗心大意。没有这个能力觉察到啊。啊，谁能够见到呢？化身菩萨，最低级的化身菩萨，原教初住，也就是说原教初住见到了。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跟我们一样，听佛说的，没见到。啊，他们的位置比我们高，智慧神通比我们大。换一句话说，他们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还是没证得，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证得了。啊，一证得呢，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升级了。 升到十宝庄严土了。我们就称他为化身菩萨，化身大士。人王经曰：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这句话是真话。世尊随真谛而说的。我们知道世尊说法一二谛，这是他讲经说法的原则。二谛，真谛是他自己亲证的境界，凡夫不懂。以俗谛或者以世谛，那是我们世间人常识所了解的。佛一说，我们全懂。佛讲仁义道德。这个我们完全听懂。随身是谛。随身真谛我们就不懂了。这是真谛。一切法。说一切法从相上讲的。一切法性是从体上讲的。一切法是所生所现，一切法性是能生能现。能生所生是一，不是二。法性跟法相永远离不开，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法相上见到法性。难就难在这里。但为什么见不到法性？迷了吗？迷了就有障碍，这个障碍就叫做烦恼。无明烦恼第一重障碍，尘沙烦恼第二重障碍，见思烦恼第三重障碍。你在相上就见不到性。相的真相你也不了解。你见到的时候幻象妄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的是这个相。你没有看到真相。人王经上讲的一切法性真实空，能生的真实空，所生的不能变成真实有啊。能生所生是一不是二啊。性既然是空的，相哪里会有？所以大乘经上讲常说啊，性叫真空，相叫妙有。祖师大德有说明，叫真空不空， 妙有非有，解释得好啊！啊，真空不空，它能生万法，所以空不是无，它确实真空，它能生万法。啊，虽然是有万法的，这万法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这万法呢，你可以欣赏它，你不能控制它，包括我们的身相啊，最贴切自己的身相，这个身我们能不能控制它？不能。能不能占有它？不能。我如果能控制它，我让我这个身体不老不衰不病不死，做不到啊，控制不了啊，吃饭多麻烦呢、啊！我能控制他，我叫他不吃饭行不行？不行啊，做不到啊，占有更不必谈了、啊、控制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占有？啊，所谓控制占有是个妄想，不是真的。啊，妄想真的是太多了。可以说，六道众生完全都生活在妄想的境界里。没有一样是真实啊！啊，知道一切法性真实空，我们就知道一切法性无所有啊，一切法相啊，不可得，不来不去。那就是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说的，这究竟是什么回事情？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想想，弥勒菩萨讲的那一念，是不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念念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不可得了。大般若经我看了一遍，总结12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一切法是法，佛法都包括在里头，佛法也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世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念佛法都要放下，都不能执着，何况世间一切法，通通舍得干干净净，你就回归自信了，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自信里面的无量功德、无量智慧、无量相好，你全都受用了。啊，那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十报土的境界啊，常寂光土的没有现象啊，现十报庄严土 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还能现吗？能现。为什么？十报图里面的化身菩萨有感，常寂光图里面的诸佛自然有应，回应，一回应就现象，不回应不现象，肯定回应，这个回应是自然现象啊，像我们敲鼓一样，你敲它一定会响啊，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啊，肯定回应。无生无灭，不能说它生，也不能说它灭。啊，你说它生，它灭了；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啊，生灭不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有。圆觉经曰，一切众生于无声中望见生命，是故说明轮转生死。这话都是真的。一切众生说的是六道众生，确确实实是无生的，无生当中他看错了，以为有生灭，他看见生灭了，看见花开，过几天看见花谢了，这花有生灭，看见这个人出生了，几十年之后看到这个人死亡了，有生有灭。动物生老病死，植物生住异灭，矿物山河大地沉住坏空啊，这些现象世间人都看到了，都认为是真的。如果你能够真正体会到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一念，再听到佛所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才晓得真的没有生命啊！我们看到生命是妄见，不是真见。只有大菩萨才有真见。凡夫全是妄见了啊，故说明轮回生死，故说明就不是真话。生死轮回有没有？没有， 就像做梦一样。佛在《般若经》上举的例子，如梦幻泡影，这是真相啊！真相没人知道啊！现在我们读这些经文，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他把佛这些经文都证实啊，让我们明白了，对这个问题再没有怀疑了。那让我们相信佛经上讲的这高等科学，又清凉人，若闻无声者，便知一切诸法悉皆空寂，无生无灭。那种听到佛讲无声，讲这一句话，啊，他就知道一切诸法悉皆空寂，无生无灭。这是谁啊？什么人啊？法身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不行啊！啊，但是设法界的佛菩萨听佛说这话，不会怀疑。啊，能接受，能相信，自己功夫还不够啊，也就是自己的清净心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还要再清净啊，真正到清净极灭，菩萨就见到了啊，化身大师他们见到了啊，在华严经可以说初住以上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们今天能相信能够说这句话，不是我们真的，我们是看到现代科学家的报告啊，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他们看到了啊，看到物质到底是什么啊？他说物质的本质是意念啊，就是我们念头啊，是念头累积产生的幻象。这个跟弥勒菩萨讲的是一个道理啊，但是这个幻象，那个意识这个幻象究竟从哪来的？是无中生有啊。佛法讲那是从自信来的啊，科学家没看到自信，自信是永远看不到啊。为什么呢？自信不能用六识去看，因为它不是现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你见不到啊，科学也探测不到。怎样见到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真相大白了。佛法是高等科学，是科学的登峰造极处啊！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告诉科学家啊，他只要一放下，他就明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